电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霾，北部地区伴有浮尘，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其实关于基因检测这样的一个话题，很多朋友都在朋友圈已经被刷爆了，甚至有一些朋友还在微信的朋友圈当中参与过一些，比如说通过唾液进行基因检测的一些这种方式。有些朋友呢说这是真的，有些朋友说只是一个玩笑，看一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那这基因检测到底对于我们整个的健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基因检测的话题。 麻省理工大学本周公布2018年十大科技进展，基因算命赫然在列。没能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认证的基因测序，为何会被评为科技进展？曾经帮助安吉丽娜·朱莉亚做出乳腺切除决策的基因测序技术，是否已经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基因测序究竟是游戏还是良药？基因测序行业会不会改变你我的未来？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嘉宾与您一起探讨。 麻省理工大学在本周公布的2018十大科技进展当中，这基因算命赫然在列。当然这个基因算命是带着双引号的基因算命，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基因检测。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变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国科嘉禾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高级投资经理刘军鹏，刘经理做客直播间。首先呢，要欢迎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 还有呢，就是原码基因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田耿，田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田总。 好，谢谢主持人。 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小麦。也欢迎小麦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会和三位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基因检测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田总的公司原码基因其实就是做这个关于基因检测的，是吗，田总？ 对，我们是在基因检测一个我们叫细分领域吧，叫肿瘤的基因检测或者肿瘤的精准医疗这个方向上。 在做这个相关的检查。 对， 其实关于基因检测这样的一个话题，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它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儿，可能很多年前朋友们都听说过这个，但是是真是假，到底有没有效果，准不准确，其实大家心里都画了一个问号哈。那您的公司是专门做这个基因检测的，如果我问您，我想做这个基因检测，就像您说的，你们公司是做癌症的这个基因检测，我现在就想找您做一个这个基因检测，看看我以后会不会得癌症，您能给我打包票说的这个结果一定是会或者不会吗？ 这个不用做基因检测，我也给你打包票，你只要活着时间足够长，一定会得癌症。 嗯， 因为癌症它这个是一个理论上来讲，它是一个老年病，就是老年活着足够时间长，一定会得这个病的。 嗯， 但是基因检测靠谱不靠谱，你的那个本质上的问题啊。 嗯， 我只能告诉你说，它的结果越来越能指导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准确，越来越靠谱。 也就是说，其实基因检测它也是在一个不断的进步和发展的过程当中。 对对， 那基因检测到底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这些年基因检测到底发生了哪些进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伙儿准备了一个互动问题。那田总是不是给我们先出一下今天的互动问题？稍后我们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奖品到底是什么？先说说互动问题吧。 我们这个问题，很简单，也很有意思。肥胖基因到底有没有？ 嗯，也就是人类到底有没有肥胖基因？ 对， 嗯，有些朋友说自己喝凉水都胖，这是不是基因导致、基因决定的呢？那给大伙儿了两个选项 ，A 选项是有 ，B 选项是没有。人类到底有没有肥胖基因呢？如果您想参与到节目互动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健康投资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选出两位听众朋友，送出价值2000块钱的心血管疾病的基因检测项目。那会为大伙儿选出来两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过程当中。人类到底有没有肥胖基因呢？ A 有， B 没有。如果您不知道答案的话，只要用心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会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来揭晓这个答案，看看肥胖基因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呢。那下面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刘军鹏经理以及田耿董事长。 刘军鹏，国科嘉禾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总监，专注于医药医疗器械与医疗服务的大健康领域。刘军鹏先生有10年的医疗行业投资管理经验，在加入国科嘉禾创业投资之前，就职于国药集团与正大制药集团投资部，所投资的项目包括山西威奇达制药、正大邵阳骨科医院、正大博爱眼科集团、以色列医疗器械公司等。田耿，原码基金 CEO 兼董事长，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原码基因联合创始人，曾任清华大学基因组与合成生物学中心主管，华大基因华北区第一负责人，天津华大创始人、法人总经理，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研发副主管，参与多项863、973项目，拥有10多项发明专利。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投资家，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再跟大伙儿重复一下今天的互动问题，人类到底有没有肥胖基因呢？ A 选项是有， B 选项是没有。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想要参与到互动当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 RBC 是我们的英文字母的大写， RBC 健康投资家，关注之后发送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有机会选出两位听众朋友获得我们今天价值2000块钱的心血管疾病的基因检测项目。那现在节目第一个问题，先想问问小麦。其实刚才呢，我们通过和这个田总的聊天，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基因检测，其实它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过程。那您作为一个媒体人，相信对这方面的资讯肯定是接触更多的。您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其实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角度，对于基因检测，你最早是怎么关注到的？而这次这个麻省理工公布的这个十大科技进展，又把它列入其中，你觉得原因到底在哪儿呢？ 嗯，其实这样，就是可能媒体人的角度更多的是咱们普通这个受众的这个视角了。那我关注到这个基因测序呢，那其实很早了，在大概有这个10几年前，可能我们说，哦，我们人类的这个基因的图谱整个完整的解出来了，我们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有了完整的这个图谱，我们人类的生命密码就要被破解了。但是这10几年、几十年之后，人类的密码并没有被破解，各种疾病它依然是这种疾病，依然是一些不解难题。然后呢，基因测序呢反而成了一种游戏式的 存在。那我们也关注到这一次麻省理工它使用的这个名词很有意思，它叫做 function tiling， 然后我们翻译过来呢叫做基因算命。 嗯， 所以这个其实就蛮有意思了。像我们知道的，这国外比较早做这种面向普通受众的这个基因测序的，是一个叫做 23andMe 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嗯， 然后也是他们呢，在最早做这个健康分析咨询的时候呢，建议这个安吉丽娜朱莉，然后进行了这样一个个人的检测，然后帮她发现了自己可能会是这种那个乳腺癌的高危的人群。而且呢，就是帮她做出了这样一个切除乳腺这样的决定。 嗯， 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其实美国的这个 FDA 他们是没有通过这个 23andMe 的这个健康分析，这个他说你不能作为一个医学的建议上市。 嗯， 那现在呢他就只是一个 OK， 我花只要几十美元我就可以拿到一个关于我的这个基因报告，可能知道我将来是不是脱发的几率比较大呀，或者是我这个肥胖的几率是不是比较大呀，或者是我到底是爱吃甜还是爱吃咸，这样的一个检测。那国内呢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仿品，那我们可能比如看到的像一些什么微基因啊，或者是什么23魔方啊，或者是基因猫啊，就这样的仿品特别特别的多。其实就要你用自己的口水唾液，或者是口腔内皮的这种那个刮片，然后寄回去，你就会得到一个类似这样的报告，知道你是哪里的人，然后你家是不是有这种就是一些很搞笑的答案。大家都喜欢在朋友圈晒，晒来晒去，可是没有人会说我把它当做一个这个健康体检报告，拿着它去做出我的一些健康决策。所以这个倒真的像是一个算命的游戏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上流行。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体检机构和一些这种儿童早教机构也推出了类似于说我能够检测你的这个肿瘤基因，或者是我能检测你的孩子的天赋。 嗯， 那这样的事情呢，我注意到在春节之前健康报还刚刚登了一篇文章，说这个是一个被提前的过度消费。 嗯， 也是让大家引起警惕，不要说太去信任这一块的东西。 嗯， 所以现在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既是高大上的科技，但又是蛮鱼龙混杂的市场。 嗯，也就是说其实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角度，我们纵观国内外吧，我们更多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官方的认可。 对， 也就是说不管是在国内的医院或者是国外的医院，并没有一个机构说这个东西我们承认它是可以作为比如说某一个癌症的这种比如说检查手段，你检测出了这个基因，那这个癌症肯定会找上你，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威机构对它进行认证。 对，而且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很高深的科学，但反而就成了一种很感觉门槛也不太高的这种游戏了。 嗯， 所以这是一个蛮令人奇怪的现象。 那想问一问这个田总，那作为一个做这个基因检测的一个公司，那针对小麦所提到的现在比如说比较鱼龙混杂的一个状态，您到底是如何看待的？像您这家公司又是如何比如说去找准自己的定位的？ 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在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基因检测呢本身确实是非常现在还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方向，特别是在数据的解释以及指导未来、指导生活以及指导医疗这个方向上，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在美国呢，它这个行业的从业有很严格的从业标准。就是我们我就简单描述一下这个美国它这个做这个事儿的解释要多么麻烦，就是要么就是 MD， 就是临床医学毕业生，美国临床医学毕业生本身就是要本科毕业，然后再读五年的医科才能拿到这个学位，然后拿到这个 MD 之后还要再做两年的，至少再做两年的那个 fellow， 他们叫 fellow， 就是相当于是我跟着一个大的专家，然后学徒学两年， 嗯， 然后再考一个试才能考上。但是一般来讲 MD 是不会干这事儿的，因为 MD 本身更挣钱，这个事儿不那么挣钱。然后大部分是什么情况，是 PhD， 就是本科硕士博士拿了一个博士，九年毕业以后再做两年的 fellow， 然后再去考试，这个考试一次通过率只有 50%， 也就是说一半人还要再考，也就是隔一年或者隔两年时间再考才能拿到这个证。也就是说您算本科博士硕士最快九年加两年11年才能拿到一个能够给普通人给病人解释遗传信息的一个资质，叫遗传咨询师。 嗯， 就是这么难拿的一个学位才能够签一个报告告诉他你这个基因跟这个病或者跟这个表型有什么关系。这是在美国的情况，在中国呢就没有这个制度，所以相对而言这个市场就更乱一些。那么刚才那个 我们提到的这种叫健康类的或者是我们叫消费类的基因检测啊，本身在目前看来它因为没有指导临床，所以没有检验标准的前提之下，确实娱乐的成分大于生活指导的意义啊，更多的确实是个娱乐的事儿。所以你想99美元能在美国那种很高的医疗费用的这个环境下，它本来就是个娱乐的事儿，所以娱乐的心态去看待它。但是实际上 FDA 对 23andMe 的某些遗传病的检测项目是给了证的，这个也不是说所有都不给证，它是有些不给证，有些给了证的，至少去年是给过一个证的。而回到说我们为什么选，我们是作为一个从业者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呢？在我看来就是能救人命的方向，或者说能够减少别人痛苦的这个方向是我们更应该努力的方向，而不是娱乐的方向，这是我个人的价值观决定的啊。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个肿瘤的基因检测这个方向，而且呢目前就集中在帮助肿瘤病人选择更合适的用药和更合适的治疗手段上。 我们是不是具体来跟大伙儿来说一说，首先你把这个基因检测像您公司选择的这个方向其实是做了一个窄化的。 对对对， 首先我们是从所有的基因检测当中更多的是倾向于肿瘤，也就是癌症这方面的基因检测。 对对对对， 同时您又说了我们现在更主要的是针对癌症用药这方面的这种基因检测。 对, 对， 这其实是把一个大的这个宽泛的范围窄重又窄重了。 对, 对，聚焦又聚焦。 那这相当于是不是我们现在像您公司所针对的这个检测的人群是已经确诊 对 患有癌症的朋友？ 对的， 然后是你们的这个服务对象， 主要的服务对象。 那这个会不会考虑到人群太窄 了,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这个其实也是刚才我们提到我们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方向，其实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救人命，或者是能够给他减少痛苦。而且呢我们的奋斗目标实际上并不一定是把癌症消灭，而是把它变成一种慢性病，就像现在的心血管病一样。可能很多人你最早问我那个问题，会不会得癌症，只要你活着时间足够长你一定会得癌症。但是得了癌症怎么办呢？我们通过药物能够控制它，最后把它变成一种慢性病，也就是说吃药就可以让你正常的生活，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作为一个癌症病人来讲，不会太影响他的生活质量，然后吃药能够控制，能够在发现得病之后十年二十年之后再去世，就是足够老的那个年纪再去世啊，再离开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目标。如果说您想想，如果每个人都活到120岁150岁，然后基本上每个人都是癌症病人，那我们的这个患者群绝对不是少数。而且呢这种基因检测并不是一次检测就能够获益终身的，前面那种消费类的反倒是一次检测这一辈子只需要做一次。对这个肿瘤患者而言呢，实际上我们建议，因为肿瘤它不断的在变化啊，这个突变在不断的积累，在不断的治疗的时候它有不断变化，我们建议这个肿瘤病人3个月6个月9个月就应该做这个基因检测。所以呢它人群虽然可能目前看没那么大，在中国可能400万人这个规模，但是这400万人如果你想想，这400万人每年都要检测，然后每年可能还要检测数次，就像癌症病人去拍 CT 片一样，我们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未来做一个 CT 片就应该做一次癌症的基因检测，这样把影像学和分子的这个结合起来，给病人更好的指导。 好，那我们简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癌症的患者做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测，就和我们平时比如说要用药之前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生化指标，抽个血查的指标一样。 对， 他不仅要做这个检测，而且得定期做，比如说我们复查要调整用药的时候，我们依然得做一个这样的检测。 对 对, 对，是的。 那这个检测的目的也是更多的帮大伙选择到合适的，也就是说这些癌症人群合适的用药， 对 哪些药对你来说可能效果更好， 对 哪些药对你来说比如说用多大的剂量， 对 我们通过这样的基因测序能够帮助大家来选择。 对的对的，选择合适用药，合适的剂量，然后最小的副作用， 就可以做到更精准。 对对对，精准，就是这个词用的特别精准。 好，这是田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作为源码基因他自己公司他发展的这个目标和方向哈。也想问一问这个刘经理，作为一个投资人，所有的投资人都是希望自己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企业能够尽快的赚钱，甚至扩大，甚至第二轮可以去不断的发展或复制。那作为像田总他所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基因测序，他其实相对来说它的回收成本是比较慢的， 而且它的人群相对现在来说我们看了也是比较窄的。那作为一个投资人是怎么去评估这样的项目和现在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这种面向大众人群的像有点游戏性质的基因检测呢？ 我来阐明一下啊，这个第一个钱总刚才可能说比较谦虚，说它市场比较小，其实这个是癌症是中国第二大死亡的这个致死的疾病， 嗯， 就本身这个市场就已经很大了。第二个这是第一个市场方面，第二个就是说癌症用药方面，中国每年的癌症的用药的也得数百亿元人民币，之后呢，而且每个单价很贵，摊在每一个具体患病的家庭身上，都是一笔很大的一个负担，就每年至少还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负担。如果说简总这个基因检测，如果说他们的售价一般会在千元左右一个级别，如果说用千元级别能够解决一个，只是个概率啊，就解决一个数万元是不是你需要去做承担，能够在部分程度上，如果有百分之，比如说可能50%这个患病人就不需要再做这个手术，也是能解决很大部分一个从小来说是个人的负担问题，而且中国的一般的癌症药物也是由国家来承担的，也解决了，从而解决了国家的这些的一些经费的负担，解决了医保的一个负担，这也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一些事儿。第三点呢，就是从将来的情况来讲，所有的癌症病人他基因检测，他会有一些大的这些癌症的一些靶点，就是说他跟健康人进行对比，如果从单个上可能会没有那么明显的规律，但是说他要做成一个数千人甚至数万人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数据库的话，就从大数据上面会能够更好的知道用药预防，从而说甚至是保险，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前途的一个事业。 哦， 对， 也就是说虽然现在我们看起来可能人群并不像这种我们说更带有游戏性质的这种更面向大多数，但是它的意义或者说它节省的这个成本来说其实是更明显的。 嗯，对，它既有经济效益，然后又有社会效益，而且同时还有面向未来的这种发展的潜力。 我再帮这个田总重新深入一下，因为我是一个像第三方想显得公益客观一点。第一个是就是说您刚才有一个小误解，就是说可能大家普通人都有一个小误解，基因检测现在并不是这个游戏性质的，可能是分成两类，在我们一投资来看，第一个是医疗级别的，这些医疗级深受这个临床专家包括生物化学家临床医生的认可和信赖。第二点就是说消费级的，这消费级的话呢，它能够也起到很多的作用，就是第一个能够找到自己的族谱，是吧，能够知道自己是哪个名人的后代，这是有娱乐性质的。但是说即使这些娱乐性质的话，从广泛的大数据来看，如果综合来看，也能够对这个国家的一些进行国家的这些疾病的分布啊、年龄分布啊进行一些指导，这也是有意义的。 嗯， 就是医疗和消费，就医疗级是我们的投资人比较医疗投资人比较看重的地方，而那种消费级的基因检测是比如说市场消费品，按照消费品来投资更好理解一些。 好，也就是说医疗投资人可能更看重的是我们这种医疗行为的基因检测的这个图谱哈。那其实作为医疗行为的一个基因检测，大家伙更关注的应该是它的准确度，因为既然要指导大家用药，尤其是癌症用药，可能我们说每一次的用药都是和性命去相关的，怎么样才能保证基因检测的这种准确度，或者说它的这种指导性真的能够帮助大家比如说做到精准？ 对，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特别专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基因检测做得足够的精准，然后我们叫灵敏度特异性足够的好，这也是这个 FDA 为什么要求临床的基因检测项目一定要在 FDA 拿到注册证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虽然这个美国的这个体制相对灵活，但是对这一方面的监管还是比较严格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 嗯， 那么对我们而言，就对我们从业者而言呢，这也是我们主要的奋斗的方向。而肿瘤的基因检测，这也是我这样一个我们自己叫自己技术男吧，就是搞技术的人特别喜欢挑战的一个方向。因为基因检测可以说肿瘤是最难的啊，没有之一，就是最难的啊。它相对消费类的这种基因检测的难度可以说是这个差着一两个等级的这种难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检测一个基因啊， 人是二倍体，就是从两个里面挑出来一个，或者两个里面弄清楚这个事儿是相对简单的，对吧？ 对。 就是两个人里你认识这两个人是很简单的事情。 嗯。 但是我们面对的肿瘤呢，可能这个肿瘤之所以难治，就是因为它看起来是一个肿瘤，但是看起来像是一个细胞，但实际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可能都不一样。那我们需要了解这每一个细胞它的突变的特征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要从100个人里挑出一个人，或者10000个人里挑出来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概率上的差别，就是从两个人里挑出来一个，或者认识两个人和认识100个人和认识10000个人这样的差别。 嗯，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研发这些新技术啊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我们说随着这个二代测序或者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把这10000人全部都拍个照，然后再用这个计算机的方法找出那个我们想找的人。那么这个时候拍照技术就很重要，挑选的技术就很重要。那么我们呢，就是在这些技术上面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让我们能比我们的竞争对手或者比我们同行能够更快的，能够更廉价的，然后能够更准确的找到我们想找那个人，或者揪出我们想揪出那个元凶来。 对，因为刚才田总说到了一个词，我觉得还蛮关键的，就是高通量，是吗？ 对， 对， 就是它其实存在一个高通量和低通量的区别。低通量呢，就好像我们认人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人的认。 对， 对。 但是像田总这边说的呢，他就说 ，OK，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10000人拿过来，我都给你们拍照，然后计算机一分析，这个我们要找的人就出来了。 嗯，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在技术上的进步。 对， 对。 嗯，速度会变得更快，而且准确度会更高哈。 对。 那大家伙也会关心，那和我们比如说之前很多的技术说我们是靠大数据的比对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这样的基因检测也是通过大数据的比对吗？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今天主持人特别专业啊，问的问题都特别到位。就是说，基因呢，刚才我们提到说一个基因图谱可能20几年前就开始做，10几年前就已经做完了。 嗯， 但是为什么那时候指导不了我们的生活？ 对， 是因为那就一个人。那是一个人的数据，它说明不了什么， 嗯， 对吧？当我们有10000人的数据，有100000人的数据，有100000人的数据的时候，这个基因突变它到底代表了什么意义？我们就可以通过跟踪这一百万人之间的差别，能够找得清楚， 嗯 啊，比如说这100万人里有是这个基因型的人，哎，是，比如说500000个人是这样基因型，然后他们都有一个什么什么特征，然后是那500000人没有的，那我们就可以猜，哎，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基因的不一样，这个基因型的不一样，然后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差别。 嗯， 然后现在就是说，我们有更多的人群的数据在这儿，就是刚才我们刘经理讲的，有这个大数据在这儿，这些消费类的公司也能够指导很多很有意义的这个信息，就是因为大数据，然后我们有一个什么想法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人群里面去找， 嗯， 他们之间的不同或者他们之间相同，然后把这个信息抽提出来，也这个数据就很有可能是正确的一个解释。 嗯，但实际上您看，您也说到了一个是很有可能，那其实我们可能面对着从一张图谱到几百万甚至是上亿的图谱之后反而变得更困惑了呢。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2006年的时候，可能就美国那边的科学家就说我们马上就要破解这个糖尿病的秘密了，我们已经把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基因找出来了，他说我们大概2年内就能破解，但是现在10几年过去了，糖尿病依然没有 破 解。对，因为他通过更多的研究发现了更多导致这个 的 基因， 相似的地方， 对对对，更多导致的基因可能反而更复杂。 对，那面对这么复杂的这种基因，有可能这个数据量越来越大，到底如何才能够精准的得出这个结果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聊一聊。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微蓝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度霾，北部地区伴有浮尘，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麻省理工大学本周公布2018年十大科技进展，基因算命赫然在列。没能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认证的基因测序，为何会被评为科技进展？曾经帮助安吉丽娜·朱莉亚做出乳腺切除决策的基因测序技术，是否已经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基因测序究竟是游戏还是良药？基因测序行业会不会改变你我的未来？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嘉宾与您一起探讨。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国科家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高级投资经理刘军鹏，原码基因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田耿，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小麦，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基因检测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麻省理工大学在本周就公布了2018十大科技进展，其中呢，基因算命当然是打着双引号的基因算命就赫然在列，和我们说的这个基因测序、基因检测，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更多的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准备了一个互动问题，而且互动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人类到底有没有肥胖基因呢？有些朋友说自己喝水就胖，是不是这肥胖基因在捣乱呢？我们跟大伙儿的两个选项 A 是有肥胖基因， B 是没有肥胖基因。如果您想要参与节目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知道答案发送过来，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两位听众朋友，送出价值2000元的心血管疾病的基因检测项目。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互动吧。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节目的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小麦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基因检测其实和很多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现象都是类似的。我们一开始对比一个或者对比两个找出不同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对比的越多，我们会发现其实相似的点可能也会越多。这会不会对于基因检测，甚至这个像田总这边做的比如说癌症的这种基因检测带来更多的困扰？ 嗯，对，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很困扰业界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世界了解的越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对世界了解的越少。对基因的了解更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创业的时候选择肿瘤用药这样一个特别聚焦的一个方向。因为用药就是 yes or no， 行或者不行， 嗯，能不能用， 对，能不能用，这答案很简单，但是对很多就是疾病的原因，刚才说了，我没有去这个检测，怎么造成的癌症，因为怎么造成癌症这个问题太复杂了，而我们只是在治疗里面用药这一个环节上来着力，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回到刚才糖尿病那个问题啊，就是糖尿病现在发现数据越多，确实我们发现的位点越多，而这些位点所有综合起来可能也只能解释糖尿病里面的一部分，只是比以前解释的那一部分 更多一点， 更多一些了，而且可能更接近真相一些了。所以呢，这个麻省理工在评价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指出说，可能我们对这个疾病原因的探索，对疾病原因的认知越来越清晰，而对疾病本身发生的这个过程的理解比以前要深刻一些了，就是它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它很复杂很复杂。但是现在呢，这些信息发现这些基因可以用来评估普通人或比别人一个普通人比另外一个普通人患糖尿病的概率高还是低了。 嗯， 在这件事上是可以做了。相较以前，因为像以前我们对这个病了解太少太少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评价这个人会不会得糖尿病，仅仅通过他家族里面有没有人得糖尿病来解释，但是这个也只能解释糖尿病里很小一部分。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最近这些年发现那几十个位点，甚至几十个基因几百个位点，能够评价普通人或糖尿病的概率之间的差别了。 嗯，这其实就是和我们说的这个源码基因所做的这个基因检测是有区别的，一个是找到原因，而源码基因你们公司所更关注的是已经确认了是一个癌症的患者，那么指导用药的话，也就是说某一种药 对 某一个基因它是特别有效的。 对对， 如果检测之后我就会推荐你，比如说你用 A 这个类型的药， 对， 它对你这个比如说基因是更管用的。 对， 那如果你基因检测之后，比如说不是比如说 A 针对的这个基因出了问题，是别的基因出了问题，那我可能会推荐你不要用 A 这种药了， 对， 用 B 或者用 C 吧。 是的是的， 嗯， 实际上像刘总的专业啊，他刘总原来是学药学的，实际上我们对大部分的药物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但是我们知道它有效， 就知道结果。 对，我们知道结果，就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基因跟这个药相可以关联起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它为什么，但是知道这个结果就可以给别人治病。 嗯嗯，好，那我们搞清楚了原理，那也知道了我们这样的比如说源码基因它这样的公司所做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收益。作为一个普通的癌症患者，我做了这样的基因检测，它大数据的统计，比如说能帮我节省多少钱，能帮我比如说这个疾病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延长生命周期或延长多少。 嗯，对，这个现在是不同的癌症的种类它获益的程度是不同的。 嗯， 那么我们就举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像肺癌，非小细胞肺癌占里面的 90%，而这个 90% 的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里面，有一半的患者他是可以通过基因检测直接获益的，就是有三分之一的患者是可以找到能用的靶向药物。 嗯， 那么有剩下的20%左右的患者呢，他是可以确认他不能用靶向药。 嗯， 这样的话，那就选择别的治疗方式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几种治疗癌症的方法，刚才我们提到的靶向治疗，还有生物治疗和免疫治疗，这两个方向呢，基因检测现在也是最重要的检测技术。因为对免疫治疗而言，我们一开始只认为它只要检测那个免疫对应那个靶点它的表达情况就行了，现在发现还是不行，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肿瘤突变它的数量，那么数量越多这种免疫治疗越管用，数量少就不管用了。然后呢，像细胞治疗呢，很快就发现了有耐药的情况，而这种耐药就是因为肿瘤患者他的这个肿瘤组织里面有一种或者有几种这种突变，实际上它就是让它很快耐药的一个原理。 嗯， 所以现在看起来基因检测在整个癌症的治疗里面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对像刚才我提到非小细胞肺癌这些患者啊，我建议每一个肺癌患者都应该去做基因检测。 嗯， 但是有些种类的癌症呢，现在基因检测的贡献还比较小啊，比如说像胰腺癌这样的癌症，也不是说没有啊，是比较小。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靶向药，首先没有特别好的药物治疗的方法，所以呢，基因检测也就 有劲儿也使不上，就是我们知道可以对它进行基因检测，但是对病人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 嗯，那如果一个比如说患了癌症的患者想要做这样的基因检测，我们的收费标准大概是什么？ 这个呢，国家都有相关的收费目录，然后每一个城市或者每一个省它的这种收费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 嗯， 就我们而言呢，我们就严格按照国家的这个收费标准，不同的癌症、不同基因、不同位点是不一样的。只能说我们的检测在同样的价格之下应该是更有价值的。 好，我们说一个大概的价格区间吧，比如说是几百块钱一次，还是上千块钱一次，还是上万块钱一次？ 肿瘤呢，基本上在千到万这个级别上，就是 几千块钱 到 上万块 钱，一两万块钱，对对对对。 嗯，好，那也问一问这个刘经理，作为一个投资人，肯定对于这样的一个医疗基因检测的市场更加了解。那像田总公司所处在的这个，比如说价格区间，是现在大部分，比如说医疗基因检测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吗？还是说它更有价格优势？那现在市场上对于这个医疗级别的基因检测，比如说公司它大概有多少家，现在也是一个很火爆的这样的一个聚焦点吗？ 对对对，现在先回答您这几个三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医疗基因检测这个公司多少家？现在是我所知道，我看过的有数百家了。 哎呦，已经不少了。 对对 对 对, 对，就那个能够获得融资的，我估计也有数百家。这样的话，我估计市值呢，就不算几个上市那前两位的，大家都知道，我这里不打广告了，那两都千亿左右市值了。 嗯， 现在就是即使做到 A 轮 B 轮的这些基因检测公司，也要几亿，估值几十亿，就是资本市场对它也是充分认可的，说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第二个说就是价格收费的问题，就是说收费的话，就是田总这个几千到几万块钱，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个医疗级的基因检测公司的价格，因为它是由自己的成本决定的。因为现在这成本的话，因为基因检测方法有多种检测方案，现在有一个 PCR 的，有这种做点基因检测，还有 NGS 的做这种大的这种第二代这种第三代下一代的基因检测，这种话需要数千块钱，成本这就几百或者是数千，这样的话就导致了这个成本不会再降下来，在医疗级里，因为医疗级的话就需要一个，除非那些明确的点之外，那些如果为了找一些未知的，就是搜病人把一些未知的也要考虑进去，就是说医疗是一个挺系统的一个过程，比方说就因为从点突破，又从一个面再来突破，这样的话这个成本是降不下来的，就只会在千元左右。目前来讲，这是一个极限。当然，随着这个技术的一个推广或者 发展 ，可能将来会价格会越来越低。我们也期待这个时候的到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互动今天的互动问题哈。时光这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首先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认为是没有肥胖基因的。他说肥胖都是因为没有压力、活动量不够所造成的，这到底对不对呢？我们稍后揭晓哈。他第二个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基因检测的费用啊，现在看起来还是太贵了，什么时候才能普惠大众呢？其实我们说医疗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测的费用，刚才这个刘经理也帮我们分析了，他这个千元左右的价格基本上现在是比较这个我们说成本所决定的，没有办法做得更低哈。那什么时候才能普惠大众，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医疗级别的我们说基因检测它所面对的市场也不会是比如说所有的朋友都要去做，或者就像我们说这种消费级别的一样，我们面对的是更大多数的朋友。 是这个，如果说出于一个娱乐，或者说一个健康人作为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心态来做的话，几百元现在芯片的检测这种已经足够了。因为这是一个，而且它芯片的检测点都很明确，而且能够确实给带来一个在一些特殊疾病上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诊断。这个我个人认为已经是很足够了。这样的话，就是你要是高兴，如果说对做娱乐出来说是一个正常人说很开心的， 想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基因的话， 了解一下，就是因为任何一个消费几百元就能达到一个对自己有一个全面了解，我觉得这是比这种一些甚至一些普通的算命， 对， 还有 比普通算命要 便宜，比大师几十万 对 看一下还要便宜很多，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划算的一个事情的。 对， 但是我们更多的说这种消费型的这种基因检测，我们只是提供给大家一些数据，其实不能够作为比如说我们临床的用药，甚至比如说我们说以后会不会得这种疾病的一个判断的指标了。 对，现在还不是那么准确，应该说， 对， 明确的遗传病就是我说 23andMe 那些 FDA 认可的那种遗传病诊断的那几种遗传病的话，那是比较明确的。但是，一样，它 拿这个报告去医院的时候， 也要再做相应的检测， 再做相关的金标准的检测。 嗯 啊，这是肯定的。 对，但我有一个蛮奇怪的，就是其实现在咱们看到好多的体检机构里面，他也都推出了这种基因检测，然后说哦，而且还是分的特别细，比如说那个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然后肿瘤，而且还是不同样的肿瘤，一个套餐大概是一两千块钱，当然你全做下来可能也要那个几万。那这个它到底应该算医疗标准呢，还是消费标准呢？它到底有没有他们自己说的那么准呢？ 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如何火眼金睛的去辨别这些基因检测技术啊？ 对， 我个人建议大家，如果要做基因检测，还是找专业的基因检测公司来做。因为那也不是说人家体检机构就没找专业的基因检测公司啊，但是他们所使用的这种描述的语言可能更有引导性一些，或者诱导性一些。对对，然后呢现在的这个其实你就看体检和医院的诊断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体检机构提供的基因体检跟我们说的那个医院提供的诊断，那还是两个概念。所以拿着他的这个结果是肯定不能去医院算数的，顶多就是一个比如说体检机构说你可能这儿不太对，你赶紧去医院诊断一下，然后到医院百分之八九十情况都是哎呀这是过度诊断了，你达不到我们医院诊断级别。就像我前两年就是体检的时候发现肾上有一点点沙粒，然后把我吓个够呛，然后到医院去说这根本不够诊断标准，你今天可能多喝两口水，然后去打上篮球就没了。那就是这么回事。 好，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鉴别一下这个比如说基因检测，我们最基本的是不是得问问他，比如说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基因检测技术，现在比如说比较这种可信度比较高，或者说检测的标准结果更准确的这种基因检测技术，它的名字是什么？ 对消费类的来讲，你就基本上是芯片和测序两种都有，但是卖到几百人民币的都是基于芯片基因芯片技术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反正这两天都在做这499对吧，基本上是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了。就是500块钱人民币，然后能做几万个几十万个这种我们叫基因之间的多态性，它不叫突变，就叫多态性，就决定我们个人的这种性状的这种检测芯片就够了。然后几百块钱往上，那就基本上要到千和万之间的这种级别的是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它是就是真正是能把所有的基因都检测了。刚才说芯片是一种验证技术，它就是刚说多少个点就是多少个点，它不会有别的。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点，那么要想去完整的了解的话，那就是用这种高通量测序技术。 好， 那它的成本还在千美元，那折人民币就知道它大概是一个大几千人民币，然后上万人民币这样一个价格。 好，所以说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技术，对于它给我们得出这个结果，对于比如说我们看病，甚至是我们以后的这种预防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可以做一个大致的这种参考哈。 对对对。 那作为一个投资的公司，那不管是作为投资者的角度也好，作为公司的创始人也好，其实都会面临着这个公司要盈利，要进一步的去持续发展。那根据我的这个了解，说这个源码基因其实之前连续三年这个都是亏损的一个状态，并没有很大的这个盈利，也想问问您怎么维系这个公司？他之前亏损了，有方法比如说让他扭亏为盈吗？因为公司总是要面临着进一步的发展和赚钱的呀。 对对对，这个可能也是投资人比较关心的问题啊。什么时候这个打平，什么时候盈利？按照我们的现在这个行业发展的这个阶段来讲，因为我们本来也不是那种一成立就能盈利的，医药行业有这个特点啊，就是前期的高投入，然后后期的高产出，它有这个特点。像三年这个周期里面，如果实现盈利，是如果不扩张的话，那可能很快就能实现盈利。但是对我们来讲，可能现在快速的占领市场，然后把自己的商业渠道做好，然后把产品做得更完善，然后拿到 CFDA 就是我们国家食药监的这个注册证，可能是我们更重要的这个任务，而不是短期之内马上实现盈利。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这个看法，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给一个答案嘛，什么时候能实现盈利，对吧？什么时候能打平？我们希望今年能实现打平，然后明年呢能实现千万级别的这个利润 啊， 这是我们一个 目标吧 、嗯。但是我们还是很有信心能够实现，因为正好在这个节点上嘛，三年到五年这个节点上。 嗯，好， 我这里也补充一下，这个就是好多普通的听众都是认为这个医疗行业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其实不是这样的。医疗行业是一个挺长时间投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维持一个营业，像那个钱总的这些三年也就很长了。如果做新药开发的话，前期研发基本上都是十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但最后如果得出来成果都会很大，因为市值几十亿，完了之后估值也会几十亿的这个效果。 所以说这其实我也是想帮很多的，比如说对于医疗方面感兴趣的这些投资的这种朋友问一个问题。作为比如说我们对某一个这种医疗行业的这种创业项目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们的相对观察周期或者说对于它的这种盈利的周期是不是应该放得更长一点？ 没错没错， 对。 大概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这种医疗创业项目，比如说几年它是一个比较可以容忍，或者说这几年我们是可以允许它出现这种亏损的情况。如果超过了几年还是这种一直亏损的状况，可能很多朋友就得考虑这是不是不太值得去投资了。 这个还真不好说，这个可能真的刘经理回答了。 这个从投资来角度，就是看如果说从天使创业来讲，这个说话是一个长时间，天使就是在我觉得认为在七八年左右可以是容忍的。因为这是一个相当于医疗器械，还有如果说一个合规的医疗的产品，它需要走 CFDA， 之后 认可审批就需要很久， 很久的时间。如果 CFDA 认可了之后，如果想大规模销售，你还走现在的医保，需要在实验的各个省销售几年左右，才能获得一个爆发。 好， 这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 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比如说对医疗健康投资领域比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我们面对这些医疗领域的这种投资项目，我们的这个周期眼光可能得需要稍微的放长远一些，才能可以达到这个回报哈。 风物长且放眼量。 那下面也想问一问这个田总，那作为源码基因，那现在的这种销售模式更多的是针对患者，还是更多的是针对比如说像医疗机构体检机构，是 2B 还是 2C 呢？ 主要是 2B 的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实际上我们源码基因下面也有我们叫临床医学检验实验室，这是北京市卫计委审批的医疗机构，第三方医疗机构。但是第三方医疗机构有一个特征呢，以前的法规它是不允许我们直接 2C 的。那它必须得经过医院这个环节。 也就是更多的是针对医疗机构。 对对对，我们必须得首先我们也不能采样，我们只能拿到样本之后做检测。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商业上的不是应该说国家规定的这种操作流程是这样的。因为医疗是很严肃的事情，每一个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必须遵循国家的这些相关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有它的道理当然。 那作为一个创业项目，像您这个项目更多的是针对癌症的用药，也就是已经确诊患者的这个用药指导了。 对对对。 那现在比如说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现在我们合作的这种医疗机构，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是派驻我们的检测机构，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医院完成这样的检测，还是说医院通过像比如说采血，或者是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采集了样本，通过邮寄快递或者是统一的方式运送，然后到某一个地方检测的结果再反馈给他们，是哪种模式呢？ 应该说行业里面大部分公司都是集中化的，就是把样本集中到某地来，集中到自己实验室来，那 反馈结果给他们。 对对，反馈结果给医院。那么我们跟大部分的同行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技术输出，能够让医院建立自己的检测能力，然后能够第一时间给患者反馈结果。这个可能是更快的一种方式。虽然现在中国快递已经很快了啊，但是毕竟我们比如说从山东的患者，山东的医院寄一个样本到北京，他还是得一天的时间或者一天半的时间。那么对临床上来讲，这个时间就很宝贵啊，尽可能快的要给他结果。那么同时样本在医院里面，医生呢对这个样本的把控和理解他也会更加的深刻。所以我们的这种商业模式就是把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能力输出给医院，让医院能在本地建设基因检测的能力， 然后能够快速让它跟北上广大医院达到同样的水平，甚至有些项目上我们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 嗯，那现在可以达到比如说出结果多长时间？ 这个每一个项目它时间不太一样啊，但是我们如果快的话我们能实现24-48小时出结果，但是常规的话是3天到7天的这个时间，有些项目因为数据量很大，数据分析的时间很长。 好啊，那我们也了解了，像您这个公司所采取的这种模式，可能和很多比如说基因检测公司这种集中化的是有区别的。 对， 好处显而易见，它的时间更短了。 对， 然后呢，很多的这种专业医生的这种专业度会更高，但是同时也面临着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成本的问题。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在选择医院的时候肯定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就是这个医院呢它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患者达到一定数量，让我们的仪器和这个工作人员能够在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下去工作。所以我们也不是说是个医院就能去建一个这样实验室，它一定是目前我们的目标医院呢是地级市的核心医院，地级市的大医院，这是我们的入门的标准。 好，那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针对基因检测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继续跟大伙来探讨。没关系，以后的节目有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请到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现在我们健康领域、医疗领域这些比较前沿的这种科技哈。那节目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互动问题答案吧，到底人类有没有肥胖基因？像我们经常调侃说喝凉水都胖，这是不是基因在作祟啊？ 当时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不能给一个有完全意义上标准答案的。其实人的这个肥胖基因显然是有的，它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个肥胖基因是不是能够解释我们所有的肥胖问题？显然它现在还不行。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回答刚才问题的一个例子，就是肥胖基因肯定是有，但是呢，现在肥胖基因能解释仅仅占肥胖患者或者肥胖症患者或者肥胖现象的10%。那么剩下90%都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生活环境等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是基因一个因素、单一因素决定的。它不像很多遗传病，就是基因病，就是基因这个缺陷造成的。 好，所以说其实肥胖基因的确是有，但是它对于我们比如说能不能够解释我喝凉水都胖这件事儿，它其实是不能够解释的。 对，不能完全解释。而且我们对肥胖现象的了解跟糖尿病一样也在越来越丰富，肥胖基因的发现的数量也在越来越多。所以未来我们相信能解释得更清楚。 好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最后选出2位获奖的听众朋友，送出价值2000块钱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基因检测项目。刘海平和牛仔是最早回答正确的2位听众朋友，我们就把奖品送给他们。牛仔和刘海平，赶快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把您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具体的联系，告诉您具体的这种领奖和检测的方式。那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伙一起来邀请嘉宾说一说营养方面的创业到底是什么样。现在大家都知道营养非常的重要，很多朋友说减肥需要营养的指导，有一些疾病和营养也是直接相关的。那营养到底和创业如何挂钩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伙详细的聊一聊和说一说，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投资家。稍后我们会为您播出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雷海潮，祝愿我们各位听友在2018年全家都健康快乐。我也特别希望每一位市民、每一位听友都能够参与到健康北京的建设过程当中来，我们形成共建共享的这样一个发展局面。